老鼠和狮子。有一只小老鼠，蹦蹦跳跳地走着，一不小心踩到了正在午睡的大狮子。狮子被惊醒了，一把抓住了小老鼠。他说：可恶的小家伙，竟然敢打扰我睡觉，我要吃了你。小老鼠吓得浑身发抖。尊敬的狮子大王，饶命呀，只要你饶了我，将来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狮子听了哈哈大笑，就凭你还想报答我？好吧，我今天就放了你，看你日后怎么报答我。不久后的一天，狮子被猎人撒下的网给网住了。他大声喊着：救命呀，救命呀。小老鼠听见了，跑来用它尖利的牙齿去咬网绳。不一会儿，它就把网咬了一个大窟窿，狮子得救了。小老鼠对狮子说：我虽然长得小，可是我也能报答您的，您说对吧？